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八十四集，糖分免职。果不其然，只听得梁侍郎话锋一转， 然而刑部与锦衣卫协同办案，当时刑部派出的是四人，回来却只有三人。河南清吏司员外郎尹元华不幸殒命其中，唐范身为钦差正使，却不能不为此负责。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。彭义春与陆同光等人恍然，他们从一开始就觉得梁文华不可能放过唐范的，感情先前他只是准备等到内阁那边的消息再狠狠坑唐范一把。想及此，他们都不由为唐范暗暗捏了把汗，也不知道梁文华接下来要说什么。只听梁文华道， 公是公，过是过，朝廷向来赏罚分明，断不会因功废过，更不会因为官员的过错而无视他的功劳。唐范功过相抵，罢免其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之职，着其官带显著，另赠白银五十两，以作还乡之资。 他的目光扫过所有人争愣的表情，落在唐范脸上。 免职手令想必今日便会由吏部那边发过来了，你且等等。 跟所有人相比，唐范反倒是最冷静的，冷静到几乎没有表情了。唐范啊了一声，一脸好像刚刚回过神来的样子。梁文华面皮抽搐了一下， 唐范，方才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？ 按照他的想法，最好是直接将唐范削职为民。先前梁文华从内阁打听到的消息，似乎是皇帝也同意了这个处置，但后来不知怎么的，皇帝又改变了主意，将削职为民改为冠带衔助。虽然同样都是免职，但这里面是有差别的。前者是将官员的身份革去，直接一撸到底贬为庶民，后者是保留官员的待遇，让你回家凉快去，以后如果随时要起复还是可以起复的。当然削职为民也不是不能复出当官，但肯定要比冠带衔助难上百倍。但虽然两者有差别，实际上也就一线之差，就算冠带衔助一辈子得不到起复的机会，那有什么用，还不是跟白身一样，只不过听起来好听一些罢了。梁文华想来想去，只能归结于皇帝心软，捏着鼻子认了。若唐范现在是宰府大臣，被冠带衔住，皇帝想起他的几率可能还会大很多，但他现在只不过是区区五品郎中，如无意外基本上想也不用想了。所以梁侍郎对于这个结果还是基本满意的，反正只要将唐范踢出刑部，让他不能再当官，他爱干嘛就干嘛去，没了官职他也就跟去了南京的张老头一样，都是秋后的蚱蜢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那头唐范听了梁文华的话，想了想，刚才他虽然在走神，不过确实也还留着一边耳朵在听，现在一回想就想起梁文华说过的话了。他迎上梁文华的视线，点点头，下官都听见了。对自己的结局他也早就有所料想，但现在这个场面已经比唐范预料的要好上许多了。梁文华微微颔首，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事要议，你且避开吧。 虽然梁文华提前公布唐范的任免，但吏部的公文一天还没发过来，严格意义上唐范就还是朝廷命官，此时说让他避嫌的话，不过是为了让唐范难堪罢了。官场上的人向来将面子看得比命大，若是换了别人被这样羞辱，即使是彭义春、陆同光他们这样的好性子，也会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偏偏唐范一脸平静，跟没事人似的，对着梁文华点点头，又朝在座众人拱了拱手，甚至还露出了笑容。自在下进了刑部以后，承蒙诸位多番照顾，唐范感激不尽。如今走了匆忙，怕是来不及请诸位吃一顿鉴别酒了，暂且记下，以后有机会啊，再补上吧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梁文华听得心下冷笑不已。 还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呢？怎么着？还想着有朝一日回来报仇呢？只怕你这辈子都再无翻身之日了。我要让你的余生都在后悔与我作对。 在梁文华看来，尹元化就是死于唐范之手的，他之所以不急着报复，正是要等唐范罢官，到时候还不是任他搓圆捏扁，想如何就如何，只要稍稍对地方官暗示一下，保准能折腾的唐范生不如死。虽然心中早就千回百转，但梁侍郎面上却很平静。 你先回自己的职房收拾东西，吏部那边来了人，就会直接过去找你的。若是没什么事的话，还是早些走得好。 若说先前看梁侍郎与唐范斗法，大家还抱着看戏的心态的话，此时此刻却忽然涌起一股兔死狐悲的心情，望着唐范的眼神也有些变化。唐范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一点，平静地听梁文华说完，他便微微一笑走了出去。乍一看步履竟然还有些轻快，当然不会有人觉得唐范真的很开心，别人只会觉得他是在故作轻松，强颜欢笑。任谁寒窗苦读十余载，终于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姿态考上进士，结果这官刚当了没几年就要卷铺盖走人，心里肯定会愤怒的难以接受。唐范也不例外，他充其量只是一个比较想得开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圣人，常人该有的情绪他都有，只是再不平也无助于改变事实啊。若是痛哭流涕愤愤不平，反倒只会让那些落井下石的人看了笑话罢了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做那些依依不舍的小儿女之态呢？索性倒不如豁达些。当官有当官的好处，不当官也有不当官的自由。唐范不是官迷，在梁文华公布他的结果的时候，在愤怒的那一瞬间过后，他首先感到的却是如释重负的解脱。若是想当个庸官、贪官、昏官自然容易，但如果还想带着良心当官，为官一日便如身负一时，如今没了官职，可不正想彻底卸下包袱吗？他如是想着，脚下步履自然也就轻快了几分。梁文华目送着唐范离开议事厅，正想让外头的司员将门关上，却见他堪堪走到门口时便停了下来，转过头又一只脚踏入里间，脸上带着纯粹的疑惑。 不堂，您方才说陛下赐我银子50两，敢问何时能兑现？ 梁文华顿时无语，他为官多年，也见过不少人被削职罢官的，反应激烈一点的当场就嚎啕大哭，状若疯癫，好一点的那也是面色苍白，失魂落魄， 官都没得做了，谁还去管那点银子？这人当真是脑子有病吗？竟然还有心思问这种问题。他像当初唐范他们看见那只镇墓兽一样的看着唐范，嘴角抽了抽。 你自己户部领吧。 但陛下赐银应该是从内库出吧？难道宫中没有人来吗？ 唐润清，你是在故意捣乱吗？刑部已经不是你的衙门了，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你的任免也非本部堂说了算，来问我有何用？ 梁侍郎这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，不知道对于唐大人来说，50两就等于可以买许多好吃的了。唐范见他态度恶劣，只好带着一脸你真是无理取闹的表情，叹了口气转身离开，留下梁侍郎被他那个表情噎得直翻白眼。底下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不知道该为唐范惋惜，还是对他临走前还狠狠气了梁文华一下表示佩服。天地良心，唐范真不是故意的。幸好皇帝还是比较讲信用的，在吏部的手令下达没多久，宫里头就来了人，给唐范送上那50两银子，还额外赐了2匹绸缎。估计成化帝也是瞧见那两箱从拱红墓里挖出来的财物之后，又想起唐范丢官弃职的事情，觉得有点良心不安，用绸缎来安抚一下唐大人受伤的心灵。2匹贡缎的颜色太花哨，不适合男人，但可以给家里的女眷穿。唐范自然不收白不收，抱着布和钱回家去了。回去之后，他才发现随州先他一步已经回来了，正与阿东在说话。阿东见唐范抱着2匹布，惊叹一声好漂亮，便迎上来接手，一边笑嘻嘻道： 大哥，徐大哥升官了。 回来路上，唐范早就想过，自己虽然被罢官免职，但是凭着随州带进宫去的那2箱宝藏，锦衣卫不仅没事，反而肯定会个个高升。示意他听到阿东这句话也不觉得意外，笑着问：升了什么官？总不会是一跃成为实权指挥使吧？阿东不知道该不该说，先扭头去看随州。随州摇头： 不是。 唐范让阿东拿出其中一匹布送到随家去，给随家小姑娘，另外一匹他自己留着裁衣服。阿东抱着布说要把2匹都带到随家去，让阿碧先挑，便欢欢喜喜地走了。唐范进了手，回到小院子里坐下，顺便拈起一枚唐字桑葚放入口中。这桑葚还是从他们自家栽种的桑葚树上采的。晚春初夏时节，桑葚成熟，采摘洗净之后以砂糖熬煮，等到糖味渗入桑葚就可以起锅了。放凉之后装入瓮中密封，放在地窖里，一坛可以放上半个月左右，想吃的时候先泡在井水里再舀出来，在夏日里最是冰甜沁凉了。来，给我说道说道，你到底升了什么官？庞琦眼里他们也都升了？ 他们各升一级，如你所说，陛下有意撤换元兵， 让万通回来。 陛下还是很看重万通的。 唉，陛下多情，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，成平之君心肠软，总比严酷来得好。只可惜皇帝喜欢的人大多数当不起他的喜欢，反倒利用了君王的喜欢，拼命为自己谋利。万通这人背靠着万贵妃这棵大树，实际上能力却只是平庸而已，捅下的娄子也不止一桩两桩了。之前皇帝还压着，直到孩童拐卖案发，胆敢拐走朝廷大臣的南城帮背后竟然跟万通有牵连，事情闹大发了，皇帝这才不得不将他撤职。 现在时过境迁，万贵妃肯定平时没少为弟弟求情，加上皇帝肯定觉得万通比袁斌更亲近，所以锦衣卫还是掌握在万通手里比较可靠。唐范道，陛下对你的信任不比万通少，只是你现在资历尚浅，贸然上位只怕人心不服，而且万通文武不通，总不可能去东西厂，最适合他的位置也确实只有锦衣卫了，所以陛下可能会想着先委屈你几年，以后再弥补吧。他在人心揣摩上实在令人不能不服气，随州回想皇帝对他的表现，可不正是这样，要不然自己也不可能轻易得了一个爵位。成化帝在对待亲近之人上确实是没得说的。随州静默了片刻，说道， 陛下封我为定安伯。 唐范先是一愣，而后惊喜道， 不错不错，那可真是意外之喜了，恭喜你啊广川。 随州微微笑着摇头， 只是留爵而已，不算什么喜事。 唐范拍拍他的肩膀， 行了，谦虚过头就是虚伪了，还留爵而已，你到街上去随便给我找个留爵试试，以后咱可就要喊你当伯爷了。你和家里说了吗？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。 明日我再过去说吧。 唐范点点头，真心为他高兴，连带自己罢官一事都抛到脑后去了，还不忘叮嘱道， 有这样的喜事你可要记得请饭。 就算没有这样的事，难道你还不是三五不时让我请吗？ 唐大人听了这句话，比城墙还厚的脸皮难得也红了红，却听随州问道， 那你呢？ 我什么？ 你的封赏也该下来了吧？ 唐范心想，若是让他知道自己刚刚被免职的事情，好好的喜庆气氛肯定要荡然无存，便道， 我没有升官，不过陛下赏了我银两和布匹。 随州微微皱眉，虽觉得有些不满意，但他也知道文官升迁没有他那样容易，便没有再多问。翌日随州回到北镇府司，封爵的事情早已传遍，北镇府司上下都觉得分外长脸，纷纷过来恭贺他，又一嘴一个伯爷，比过年还要高兴几分。薛灵留守北镇府司，没机会跟着一道去拱县，眼见跟去的人全都官升一级，又有那般刺激惊险的经历，早就摩拳擦掌向随州请命道， 大哥，下回可无论如何都要带上我，我在这里待了一个月，天天跟东厂那帮龟孙子周旋，早就烦你了。 庞琦在一旁说风凉话， 哎，老薛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咱们在前方出生入死，这是将安逸的日子留给你啊，你不理解大哥的苦心呢。 去去去，一边待着去。 薛灵踹了他一脚，庞琦坏笑着躲开，又叹道， 哈，可惜唐大人这次摊上引援画的事倒白白被连累了，现在连官都当不成。 随州手上的动作一顿， 什么当不成？ 大哥你还不晓得吗？唐大人被免职了。 随州原是走入职房低头解刀，听了他的话当即扭头去看他，那沉冷的目光看得庞琦心里直发怵。 怎么回事？ 庞琦忙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时隔一日，唐范罢官的消息早就传出来了，任谁都得说他倒霉，明明立了功，转眼却连官都没当成，不是倒霉是什么？随州听罢一言不发，刀也不解了，转身就往外走。庞琦忙道， 大哥，大哥，你去做什么？ 随州只抛下两个字， 入宫。